那个，我们今天先来上，就是说先来上这个阴阳的部分啊，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一年之中我们要怎么样保养自己的身体，一个人体的这个节度啊跟律动。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看讲义第二页的这个《素问》的阴阳印象大论篇第五啊。那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其实就跟同学分享过这个观念，我们说阴阳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对不对？就是并不是一个绝对什么东西称之为阴称之为阳，而是要跟比它更高一层的东西比，才知道什么叫做阴什么叫做阳。就像我们从前在我在刚开始教中医基础班的时候啊，那时候同学就在好像那时候同学还是我就跟同学谈到一个问题，就我们中国人不是说白天是阳晚上是阴吗，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会画一个什么太极图，对不对？什么一半涂黑，所以什么由白天到黑夜是入阴啊，黑夜到白天是阳，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推动的这个日夜运转的这个动力，在背后让这个东西这样子存在的这个动力，应该算是阳还是阴啊？那是阳，对不对？是更高一个层次的阳。所以每一样东西到了更高一个层次的这个支配它的原理原则的时候，就会变成更阳啊。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件事情，其实如果再翻上一层，它都有比它更阳的东西，显得这个白天黑夜都是属阴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观念啊。到最后的最后，中国人认为最阳的是什么东西啊？最阳的就是这个宇宙的基本定律啦，对不对？就是万有引力或怎么样，就是支配着这个宇宙的所有东西运行的这个规范啊。那个所谓的中国人称之为道的那个东西啊，那就是最阳的东西。那至于这个最阳的道，我从前在从前的班上啊，也跟同学们举过一个例子，就说这个宇宙间的道啊，你说它是一成不变的吗？其实不一定啊。那时候跟同学举一个例子说，曾经有一样东西在17世纪还是18世纪啊，就是我们地球人发现有一个东西叫甘油的时候啊，刚发现甘油的那个时候，地球上的甘油是没有固体的，它只有液态跟气态而已，它没有固态。可是在两三百年前的某一天啊，好像是什么利物浦到澳洲还是什么哪里之间的邮轮啊，他们运送这个化学原料甘油的路上，结果就发现我们这船上的甘油开始有结晶了。那么发现了之后，他们就发现说这个甘油的结晶拿到另外一瓶甘油之后，其他甘油也都会有固体出现了。那他们就觉得说不得了，从此以后地球的甘油有这个结晶就可以让它变成有固体。结果要送给全世界的时候，全世界说不必了，我们现在全世界的甘油都会结晶了，就都变成有固体了。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支配着一切的这东西，它修改一下什么程式啊，我们都没有办法的。就是所以这只能说我们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看不到的世界。所以最近才会很多人在讨论有一个电影叫什么骇客任务，对不对？他就说他们活的世界，他们做梦的时候在电脑里面过生活，那个世界是用电脑程式写出来的一个世界。像那种科幻的思考其实蛮真实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地球生活，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绝对的世界。所以他这个地方第一句话讲说基阳为天，基阴为地啊。那如果我们是像我们在教中国的经典，比如说在教庄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中国人认为的天啊，就是这个宇宙的某种意识，某种主宰，好像是神、上帝或者是说是道这种东西。那相对来讲阴到了极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有形的一切的物质。那么请问天跟地，如果说阳的顶点是天，阴的极点是地的话，那天跟地到底是几比几啊？是一比一吗？那最近科学家他们应该说是天文学家，他们在算这个宇宙的星体的运行的时候啊，从这些引力里面去推测，他们算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人类所能够观察到的这个宇宙啊， 如果只有这么一个我们观察到的宇宙的话，这宇宙应该早就已经散掉了，就不可能是像我们现在这宇宙这个星体运行的这个速度，这个扩张的速度。他说这个宇宙，如果我们所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整个宇宙是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宇宙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更多的东西把这个宇宙包住才对。那这个在这个宇宙之上的那个部分是我们完全现在科学仪器不能够观察的，所以他们称之为暗物质，黑暗的物质啊 ，dark matter，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观察到的东西。而他们在这个计算里面发现，这个我们这个宇宙跟看不到的暗物质的世界相比的话呢，我们这个宇宙总共加起来的东西呢，只占到4，那看不到的世界有到96。那这个所谓看不到的世界，其实科学家说看不到的世界，那我们一般家庭主妇就不用讲那么玄奥，就是我们一般说什么有神佛啦、有鬼魂啦的那个世界就对了，就是比我们世界更高一个层次的世界，是占到总体宇宙的至少有96%，至少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这样子。也因此呢，这个天跟地的比例呢，大概也就是96:4吧，就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是这样子。那么那96是我们根本完全摸不到的东西，可是说摸不到，你不能说人类身上没有。就像我们身上有肉体，我们现在都能够观察到我们的肉体，你有几公斤重，什么都能观察到。可是在你的肉体之外，可能还有你的灵魂，对不对？我们说人的脑子有多聪明，脑子是一堆细胞，它能够像是录影带一样记录你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小事吗？你觉得我们脑子里面有这种功能吗？脑细胞可以记录图像的吗？这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谜，对不对？我们会说脑细胞受了损会让你的记忆损坏，无法输出某些图像，但是脑细胞本身真的可以记录图像吗？它其实没有那个设备。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记忆其实是可能是在我们的脑细胞之外的某一个灵魂的器官上面。那么有些人沿着这个灵魂的器官去做什么催眠治疗，对不对？那催眠的过头了，那还有前世哎，那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资料都记在哪里的？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肉身之外还有很大一块什么东西在那边，只是那一块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观测的。那没有办法观测的我们也不要硬要观测，但是我们中医的一些应该说正在实践的一些疗法或者怎么样，就一直一直都是关系到这个没有办法观测的那一块的身体跟我们这个身体的交界面。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正经12经脉，同学还有没有印象？那就是一个不能观测的身体跟我们可以观测的身体的一个界面啊。所以这个天跟地的比例是大概这个样子，所以才会现在呢有一些中医的医派形成所谓的扶阳思想或者说补火思想啊。那因为到中医的这个领域的人实践也会发现，我们说为什么要扶阳，为什么要补火，就是因为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会发现，人真的是要有那个能量的那一块之后啊，才能够让你的肉体好起来。那你光是在肉体上面修补，说什么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或怎么样，就像骨质疏松的人，你拼命吃含钙很多的食物其实也不太有用，对不对？只是聊胜于无，只是把整个人用钙腌起来，那好歹有腌到骨头嘛，像腌黄瓜一样。那但是更高一层支配着我们的身体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就像我们讲过说，如果一个人要骨质不疏松，就要把经过骨头的这个足太阳膀胱经补得很强，这个无形的足太阳膀胱经强了，有形的骨头就抓得住钙了，对不对？都是用无形的身体下手的，人老化也有无形的层面的老化啊。那这些地方都一定要知道，就是人的身体绝不是只有肉体而已的啊，这是一个中医很基本的观念。那再来他说什么阳阴静阳燥，阳生阴长啊，阳杀阴藏，那有一些有的没的我们就不要管它，就是实际上实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就先不说。那阴静阳燥就觉得说好像阴是比较不动的，对不对？阳是比较有动能的，跳来跳去的啊。那他接下来说阳化气阴成形，那这就是基本的定义了。阴阳基本的定义就是属于能量的，属于动力的是阳， 属于有形的具体的物质的是阴啊。那这个然后呢接下来他说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十四肢，浊阴归六腑啊。这个地方都是一些阴阳，阴阳是一个相对的说法。那怎么叫相对呢？就是如果你吃到我们人体里面有如果有一种成分啊，我们说某种成分好了，我们假设我们吃了一种东西，它是一个阳气很够的东西，那我们姑且不说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还没开始教你们本草啊，本草我们会把基本定义都走完了再开始教。那我们吃比如说吃到一个阳气比较够的药，我们好比说桂枝好了，其实我这样讲不太对啊，因为如果肉桂的话会往下走啊，这个但是肉桂就是味道重，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它的阳气比较重，它可能在你的身体会有一点飘起来，因为我们中国认为阳的动力比较高，但是我这边讲的都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啊，这都是一个相对的而已。因为这个部分他就说，那如果你吃的东西是浊阴，就是它的气比较沉比较凝聚的，那可能它会比较往下走啊，这是一个大概是这样的状况。那他说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啊，这地方其实在用药的话，我们如果用一个我说比较清阳的方子，就比如说我们感冒药，刚感冒的时候吃的感冒药很多都是要把这些邪气推出去的，那我们都会用一些动能比较强的药，就是闻起来比较香的，然后吃起来在身体里面比较走窜的，这样可以把这些病邪推出来，对不对？所以它的确是从腠理发出来。可是如果你要滋补你的内脏的话，那我们滋补内脏很有名的方，比如说像是山药丸啊、地黄丸啊，那都是味滋味是很浓厚很粘稠的，吃起来味道也比较沉一点啊，这样子的味道比较重的东西它会比较凝聚到五脏去，那大概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清阳十四肢，浊阴归六腑啊，那这个它这地方又是我们说五脏跟六腑比，六腑是阳，五脏是阴，对不对？那六腑如果跟四肢比的话，四肢比较阳，六腑比较阴嘛。他就说如果一个食物它比较偏阳的话，它有可能走到四肢，如果它比较偏阴的话，它可能会停留在六腑。那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东西就是白米嘛，就白米本来是我们中国人认为一种最平和中正的药，可是如果你米吃得太精啊的话，这个米的气会不能到你的四肢。就好比说日本人到现在的日本人都还是只要一感冒就手脚发软，就很倦。那可是台湾人好像还蛮悍的哦，感冒了还是照样上班上学的很多。那为什么我们不像日本人这么娇弱呢？那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吃米吃得非常的精，日本人很不爱吃那种吃起来有一点糙的米，所以他们这个传统已经形成了。所以从前日本在闹米荒的时候，他们宁可饿死，宁愿吃面包也不肯吃泰国进口的米，因为他们觉得那种米太难吃了，他们对米的那个挑剔度很严重。那我是最近几年到日本去吃他们的寿司什么，才觉得说他们米真好吃，很甜很香。我从前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的味觉是最近越吃越好才越吃越刁的。我从前有一个日本来的同学，他在台湾就是自己从家乡带来一包米，然后买一个小电锅就这样自己蒸，他走的时候就非常郑重的把这个小电锅跟那包米送给我，就要你说吃吃看，你以后一定要吃吃看，这样你才知道你们台湾人有多可怜。哦，我记得那时候我蒸来吃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可怜，就还没有养出那个胃口，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全家都知道，像我妈妈也是哦，回台湾就开始说、哦、我们家米我们应该去买月光米什么时候，就开始会挑了，你知道。那像日本的这个大概几百年前的日本，他们曾经很严重很严重的流行所谓的脚气病。那脚气病不用写了，都认得这个字，就是他们那个脚从末梢开始麻木麻木麻木上来，然后到最后麻木到连心脏都产生病变，人就死掉了，这就是脚气冲心啊。那当然我们后来就知道说脚气病是因为维他命 B 群不够，那脚气病的特效药就是米糠，就米糠把它做成药丸子吃。 那中国人的话治疗脚气就还有更有阴招哦，还不是像米康那么粗糙。中国人治脚气很妙啊，像我们肾气丸在金匮要略就治脚气，对不对？它是肾气丸是把能量引入三阴经，顺着经脉把它拉下去，就不用靠维他命 B 群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就是把能量带下去啊，就是补到三阴交的话，那气就下去了。就是不同的思考，就是你要说是 B 群也对，你要说是什么用经络走到三阴经这样子走到这边也对。那只是这个脚气病的这个日本人，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太爱吃精米，所以变成全世界只有这个国家有这个问题，其他国家就没有病得那么严重啊，就变成这个状况。那他们就必须有一个代偿的食品，就是味噌汤。但他们要吃味噌汤，他们的气才会比较粗一点，才会能够到达四肢，不然的话他那个气根本不会到四肢，你懂吗？就是我们说的含有维他命 B 的什么糙米的那层皮，或者米糠的那个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粗的部分，比较阳的部分，那会把气能够带到四肢末梢去啊，大概是这样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说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常常是脚啊都麻木掉，对不对？可是糖尿病的那个麻木是要吃能够把气补到三阴经的药来医的，那个倒不是吃糙米会比较好，那个不一样啊，因为糖尿病它那个是能量到不了，比较不是物质那一边。那如果你吃糙米的话，因为糖尿病的这个基本的状况是它的细胞吃不到糖，糖都弥漫在细胞外面，那你其实糖尿病的人要吃的药就是很阴柔的药，像什么地黄啦，或者怎么样，或者米就要吃很精的米，让它不往外走，才能那个糖会收摄到细胞里面。那如果糖尿病的患者你的食物吃得太粗食的话，反而那个营养都飘到外面去，你知道，那细胞还是饿着。所以这是一个，所以糖尿病我比较主张的是米还是吃很精的米，但是呢另外吃肾气丸之类的药来帮他把能量收进去啊，我比较会赞成这样的做法。 要我说日本人的糖尿病就低， 哈， 日本人的糖尿病就很低， 他事实上是很低，是不是？ 我不知道 啊，不会吧？ 我前两天有听一个那个整个亚洲都很高， 整个亚洲都很高， 亚洲像是那个西洋， 对，就是日本人就是脚气病很严重，糖尿病不严重，就是会是这样子的意思吧？就日本人吃精米，就是如果是吃很精的米，它那个米会比较走进里面，那细胞里面的那个营养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调性啊。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我不能说绝对，但是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那这个他说水为阴，火为阳啊，那这也是一种说法啦啊，就是那同学知道一下就好。他说阳为气，阴为胃啊，他就说阳阴胃出下窍，阳气出向上窍，这个东西就关系到我们人吃东西的味道啦。好比说，其实中国人说的这个阳气啊，有分成两种，一种是闻起来的气，一个是那个东西的能量，那个气，这两种你也不能说混为一同来讲。但是你可以这样子想，就是如果说你吃的东西是闻起来味道很冲的东西，比如说大蒜，那你吃了大蒜以后，你看你的那个大蒜味从哪里出来，就在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出来。那如果你吃的是一种中药，是闻起来味道很重的中药，那个闻起来很臭的中药，比如说有一种药叫吴茱萸，那你吃了吴茱萸之后，那个吴茱萸啊，它你尿尿的时候尿里头全都是吴茱萸的味道，因为跟大便的那条道来比的话，尿尿那条道是清，比较清的道，那大便是比较浊的道。那可是呢，如果你是吃麻辣锅的话，那第二天上厕所的时候那个惨叫声是从哪里来的啊？啊，这边就是就走，就是清浊，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是气味重的地方呢，清的气它就走到清窍，那比较浊的气它就走另外一条路，有没有感觉得到？我们人类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才在品尝它的味道的时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就是这个规律性是存在的啊。那用药也是会这样子，所以他给你一个大概的框架，你就知道说，诶，你要把药性吃到哪里去，那你可能要怎么吃才会到哪里去啊，大概是这种感觉。那 如果你要这个药性往下面走的话，可能你需要的药就是那个味道比较够的药啊，味道比较够的药。那如果你要往上面走的话，可能你需要的是那个闻起来的气味比较够的药。但是这都不是绝对啊，因为一个药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绝对是这样，只是举例来讲可以这样举啦。那实际上来讲，我比如说我拿一味药，比如说是像是肉桂树来举例，对不对？那肉桂树它其实吃起来是有辣味的，对不对？可它也有香味啊，是不是？闻起来也有香味。所以到底它是会往上面走还是下面走呢？都走啊。如果你是肉桂的桂枝树枝的话，那它就会都走，因为它味道也有啊，气味有。可是如果你是很好很好，就是那种一钱就要200块那种好肉桂，那种味道非常重的肉桂的话，那大概会它会沉到我们命门的地方，它不会都走，就肉桂它会有一点沉到下面去，因为它味道太浓了。肉桂里面含有的味道比桂枝浓非常多，所以浓到一个程度以上它会往下面降啊。所以那像附子的话，就整颗味道都很淡。我要这样说的是，中国人附子，我们如果要吃附子，一两、二两、三两、四两、八两开下去，其实我觉得只要病人还需要都可以开。可是很会附子会开到八两那么重的医生，他一旦开到肉桂，只要是开到好肉桂，顶多就放2000，不能再多，因为肉桂的药性它会沉到我们差不多命门的地方，不会散掉，因为它的药性是味道很重的，它会凝聚，所以多了就把命门烧掉了啊，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即使是附子开到半斤一斤的人，他开肉桂会开得很少啊，这是一个这种用大剂量的医生的那个手法上面的一个通则。当然我们现在买的肉桂都很烂啦，你放多一点没关系，但如果真的买到好的的话，就要比较注意一下。那这个当然这都是大概啦。他就说味厚者为阴哦，薄为阴之阳。他就说我们都说味道很重，它就是一个药性比较阴的药，对不对？可是他说，可是如果你呢吃到一个药它是有味道的，可是它的味道很淡呢，那这样子就可能还是有浮上来的可能啊，大概是这样子。那就好比说我们说甘草很甜，对不对？那黄芪也甜，可是黄芪就比甘草不甜很多啊，对不对？那以黄芪跟甘草相比，你就会知道甘草大概就停在你的中焦不会往上走，可是黄芪会往上面走，会浮到你的表面来。所以同样是甜味，但是它味道淡一点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出来哦。我现在讲的话都觉得自己讲的心很虚，因为这都不是绝对正确的哦。每一味本草要个别看。那这个讲到这些气跟味呢，我觉得比较要紧的是要让同学有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就是说，一个东西吃进人体的时候，它除了我们化学的仪器能够解析出来的成分之外，那个东西对人体的作用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成分，其实你要几百种成分、几千种成分一一细解，我们现在是不可能了。但是吃下去之后，这个人体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对不对？而那个结果它对人造成的效果，那个这样一个现象，这个是属于这个药物阳的部分，能不能明白？就它的动力，这个药的动力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如果我们说它的动力是属于阳，成分是属于阴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在吃一样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完全用阴的这个角度去看待它呢？哦，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我是觉得现在连科学家都说阳占到96%，阴占到4%，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一直停留在一个，其实这个我说停留在这个状态啊，就是指现在中国大陆乃至于台湾的一些专业的医学研究的单位在做的事情，就是对于一个药物不断的去探讨它的有效成分，就是它含有什么成分所以会有这个疗效。 可是其实这是一个真正在使用中药而医术比较好的医生非常非常不认同的一种研究的方法，因为他其实错过了大部分的东西。这个药吃下去给你身体带来什么结果才是这个药最重要的部分，那它的每一个成分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那更何况我们上次课也讲到说，像治疗疟疾的长山，对不对？它成分萃取出来就是没有用啊，你一定要整颗植物煮下去才有用。那这也就代表说，其实我们所说的有效成分是一个不太有效的东西啊。那这个不太有效的东西就包括到什么呢？包括到我们说你应该多吃牛奶，牛奶里面含有大量的钙质啊，所以能够补充你的营养。那含有大量的钙质就能补充你的营养吗？牛奶是天下至为难消化的东西，那是因为人类只要过了婴儿时期啊，身体就不再产生那个分解牛奶的那些蛋白质的那个消化酶了，所以它的那个分解不完全的蛋白质都变成肾脏的负担，所以到最后肾脏会被牛奶给毒坏。那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说凡是多喝牛奶的国家，他的男人一定五六十岁肾固腺就坏掉，少喝牛奶的国家没有这个现象。就像你到美国啊，美国的男人很好玩哦，到了五六十岁就觉得啊，再过两年我肾固腺就会坏掉，他们觉得人类就是六十岁肾固腺就报废就对了，已经快要没有例外了，就他们以为人类就是肾固腺会坏掉，但美国人又很孤陋寡闻，不知道全世界还有别的地方肾固腺不坏的人，所以他们就以为人类就是六十岁肾固腺坏掉就对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你到美国就知道，就是那种常喝牛奶的国家，到最后他的因为肾固腺坏掉是代表一个人的脑机能已经减退，就是肾固腺跟脑是正相对的存在，是脑里面的能量已经坏掉了，肾固腺才会坏掉哦，就是因时嘛，肾固腺肿大是一种因时，是这个地方已经空掉了，所以肾固腺肥大跟老年痴呆是一种齐头并进的东西嘛，对不对？就哪一个国家老年痴呆多，肾固腺肿大也就多嘛。所以你虽然说牛奶里面有钙，可是呢它里面有非常伤肾的成分啊，你肾受伤了是耗损到后来，那你的那个头脑也空掉了，肾也空掉，然后就变那个样子。那你说这样子，而且甚至还有一些人说哦，牛奶不要乱吃啊，因为有些人有乳糖不耐症，对不对？其实然后提出这句话人后来在我看到有别人攻击他的论，把他攻击到骂翻掉，他说牛奶那么大坨的有毒蛋白质你都不理他，在那边谈乳糖耐不耐，乳糖不耐不会死人的耶，就是那一坨蛋白质才是真的让牛奶不能喝的原因啊，也不是钙质啊。所以那你如果要问我说大人应该怎么补钙，大人要补钙就是吃肉啊，啊，这是很简单的嘛，大人的身体是能够消化肉类的身体，那就吃肉就可以啦，鱼也好肉也好排骨汤不是很好吗？还是你们有人要吃素的啊？我刚好我们这课是说吃素的人不要来听啊，听了会痛苦啊，所以这因为我是广东人啊，啊，对我来讲那个不好意思， 还吃到肉， 你们有找助教能够安排位置吗？可以啊，就是我连我们家里面养的狗，我在摸摸抱抱的时候都会想说不知道尝起来什么味道，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中医业者他们非常赞成人吃素，可是我是对于吃素非常投反对票的那一种，就是我会比较认为某一句江湖传言有它的真实性，就是十个癌症患者有五个都是吃素的，就是阳气不够，身体不够通畅，所以有一些副作用会产生。那当然有人他们说是吃素啊，就是什么功力很够，他们修什么仙道吃素也没事，甚至有一些疗法就是会用蔬果疗法来治癌症，这也是有的。我不能说吃素是百分之百的邪恶，但是一般的人吃素啊，一般的人一般的体质吃素恐怕下场都通常都不会很好哦，就是你特别有练什么有什么修为那另外算，但是一般来讲啊，我是觉得在公司里面跟谁怄气，对不对？心里面都想把那个人杀一万次了，你还在乎你有这个杀那条牛的罪孽吗？就说 你的心有那么干净吗？大家要要这个要这样半纯洁到这样。我是觉得对啊，就像而且 我就觉得像是我们不是有科学研究说植物也是很有感情的，如果你不小心碰到它一个树枝，以后你走进那棵树，那个树都会怕你，对不对？就是感测得出来的，那它也有感觉啊，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植物不是生物啊，它不会跑你就可以吃，是不是？就是你要不然看见就饿死算了嘛。所以我对于吃肉吃素这个分野是比较模糊的。那个模糊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有一种动物叫人，有一种东西叫动物，对不对？有一种东西叫植物，对不对？那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认为说人类跟动物是一边的，植物是另外一边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那个观念的形成是因为现在的一些佛教的思想啊，很多人认为人跟动物是会互相投胎来投胎去的，所以吃鱼吃狗好像跟吃人差不多，因为是同一种灵魂在轮回的。那可是如果你是考据佛教史考据的比较早期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比较早的佛教啊，没有在说人跟动物互相投胎来投胎去的，就是认为说人就是投胎做人，狗就是投胎做狗，就是物种之间是各自有各自的轮回系统啦，就是不见得是互相投胎来投胎去的。所以如果你退到那个时代的那个就再古早2500年那个时代的轮回观，那你就可能会看到那个时代是觉得就那个我们现在不是说什么六道轮回吗，什么畜生道什么什么，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考据回2000年前的话，他们会认为那个时候考据到的东西是说啊，人死了以后如果你的执念很重，你不能回到天上啊，你可能会有因为你的念头的种类产生六种不同的地狱界啊。那这六种地狱界呢，就是有一种地狱界是很凶狠的人变成的地狱界，叫做报恨界，那就是所谓的阿修罗界。那或者是个性很奸诈的人啊，他这个就是又很容易在怎么样算计人的人，他会形成一种地狱界，叫做愚弄界，就喜欢搞别人的人。那个界再称为火焰界啊，就烧着火。然后呢，如果是很冷漠的人，很假仙的人，会变成寒冰地狱，叫做装生界，就是假装在活着。那如果是糊里糊涂的人，搞不清楚是非的人，死后变成黑暗界，就是昏黑界，就是他的头脑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死后这个惯性他回不了天上。然后另外呢，好色的人呢，活得跟动物一样，就变成畜生界，就是嗜淫界，就是嗜好这个淫乱的事情。那还有一个拼命喜欢上街买新东西的人呢，就是太贪了，所以会形成一个贪心的地狱，叫做变贪界，就是很普遍的贪心，那就是传说中的恶鬼界。就是古时候是认为人死后回不了天上，可能有这六种的状况。那到现在传到今天，变成说什么有六种不同的生物系统，人在那边轮回来轮回去，然后就变成人不能吃肉了，你知道吗？就是人不吃肉这个观点是跟着这个宗教观的改革而发展出来的。那就像我在香港逛街啊，比如说一条锦鲤啊，我们随便说好了，比如说一条锦鲤，锦鲤是一条动物嘛，对不对？那我们广东人啊，动物跟植物都是食物就对啦，对不对？那狗是什么？狗就是一种会跑会跳的萝卜啊，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一条锦鲤的这个小锦鲤，我们台湾卖40块，对不对？你到香港的鱼店去看呢，就卖15块。因为我们台湾人对动物比较有情，香港人对动物的感觉就是跟植物差不多，所以就它的动物的价钱就比较贬低了。那如果这条鱼你放到美国的鱼店呢，$16.5啊，就是因为美国人把狗当人来爱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它是随着你对这个动物的灵格的估量值，就你认为动物的灵魂跟人的灵魂一样尊贵的时候，那所有的动物都变得比较贵。那你觉得动物的灵魂就跟萝卜青菜差不多，东西就比较便宜啊。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吃素吃肉的一种基础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比较没有在相信人类死后会变成什么螃蟹啊青蛙，所以比较就是吃肉比较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这是一个背后的那个宗教思维的不同造成的不同的理解啊，大概是这样子。那 那我当然不能强迫你们要改信什么其他教啊，对不对？就是知道一下，就是只是我只是把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些影响它的因素跟同学分享一下而已啊。那这个，那这样，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不是上次在教阴阳虚实的时候讲到，癌症是一种阴实症，对不对？你的生命的正常的好的能量已经不能运行了，所以那个地方有它自己不好的能量体系，然后肉就多长出一坨，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在网络上或者哪里的中医，他们会非常非常反对癌症患者吃维他命，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可能会有，对不对？那像维他命其实就是补充某种成分，可是维他命是我们人类合成出来的一些成分，那可是这个成分它却进入人体以后却不一定能够带动我们生命需要的那个动力的部分，所以它就可能会变成跟阴实的这个癌症比较同类，所以就会补充到癌细胞那边去，就他们物以类聚嘛啊，会有这样子的现象，甚至他们会认为癌症的人都不可以吃海水鱼类，可能冷血动物对他来讲，对那些医者来讲，他们还是嫌它太阴了，要吃温体动物的肉啊。那这个，你们说维他命是不是好东西？其实我也会吃维他命啊，就是我对维他命没有那么严重的禁忌哦，我没有那种大声疾呼说你不可以吃维他命，我没有，我只是觉得需要的时候吃就好，而且吃差不多的量就好了。就好比说，一个人一天维他命 C 的极限吸收量是62毫克，那我们现在随随便便到药局买的维他命 C 一片都是什么500mg，是不是？就吃那么多也是一种浪费嘛。听，让有些人他们因为不想要让它浪费，就说吃多了可以美白。那我从前看过有一个台北有一个药局啊，他那个太太哦好厉害，那个老板娘哦，我们去买药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么粗的针筒，里面装满透明的液体，就这样戳在自己手上，这样子一点一点这样打进去。我看我就是这个人怎么样，假油啊金熊哦，就是问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打维他命 C， 我在美白。那可是那个太太我们看他很久哦，好像还是很黑，就是灰黑灰黑的，好像你不能说多吃了可以美白哦，可能没有那么大效果吧。那所以呢，多的那个呢就可能吸收不动，对不对？人体就要花力气去代谢它。因为我们现在不注重人的阳的部分，所以我们都忘记人在代谢一些营养也是要花力气的。就像牛奶留下来那些乱七八糟的氨基酸，人要代谢它是非常伤身体的，就是伤元气。那这个，而且你不要说维他命都很好，像我们眼睛不太舒服，有时候吃维他命 A 也会很好，对不对？那我们说手脚没有力，要吃一些维他命 B 嘛，对不对？这都很好啊。可是哦，好的过头也不好。那什么叫阴实？如果你看过日本人的维他命 A 的实验，你就知道什么叫阴实。就他们把那个，我们蝌蚪不是养大会变小青蛙嘛，对不对？就会尾巴不见面这样嘛，就是对不对？变成小青蛙，对不对？如果你把蝌蚪养在哦，养在那个有维他命 A 的水里面啊，就是它的养蝌蚪的水里面滴一些维他命 A 进去，就滴稍微多一点哦，也不是把蝌蚪淹死那种哦。那结果你知道蝌蚪哦，它在要变成青蛙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它是变成这个地方一只脚，这个地方一只脚，然后尾巴上面又长出四五只脚，就是长得像这个样子的一只青蛙，就是一只蝌蚪可以被维他命 C 弄到阴实成这个样子，就是长出八只脚。就是你看到那种在变化中的生物加点维他命 A 变成这种妖怪一样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就是觉得说，那我们平常如果吃很多，是不是有一点风险？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我不能说你吃维他命 A 一定会身体里面多长什么怪东西出来，但是你不能说没有风险，那就是适量就好了啦，就克补也好，善存也好。那如果你要说要用比较高档的维他命什么，就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厂牌，它维他命是那个直接用植物或者什么的萃取物来做维他命，就像我们说科学中药一样。那像有一个厂牌，它什么维他命 C 是用樱桃汁浓缩做的嘛，那个可能就还有一点阳的成分，那它的营养就比较平衡。可是大部分的厂商它的那个 维他命都是化学合成的嘛，所以就是这个风险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啊、哦。那大概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因此我只是在跟同学解释一下，为什么有那些有一些医者啊，中医的医者那么反对这个维他命这个东西。其实他们就是在阴阳的观点上面，这种纯阴的东西，我们往往会很不信赖它。就算它是一种营养成分，我们还是会不信赖。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像是你我好像有听说什么什么。是健身房吧之类，就是有在练健身的人，他们会吃那种什么蛋白质补给品什么什么，然后吃了之后会是什么？哦，是就是让身体比较有肌肉，对不对？那可是他可以同时很有肌肉，然后同时体弱多病啊！你听懂我意思吗？就是他补到阴的那个地方去，就给你成分，让你的肉可以很够，可是他同时一身肌肉，同时体弱多病，这是可以共存的。哦，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哦，这就是我们的阴阳的观念。那我希望大家都是要阳好一点啊、哦。这个阴的话太多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好事情啊、哦。那在这里也是顺便回馈说我对于吃素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不要说吃素，我会认为说，如果我们平常吃的东西是偏于这个比较下火的东西的话，那其实我们人的身体的动能啊、哦，这个阳气的部分。吃了下火的东西也会被削弱一些，也会被排掉一些，所以常常吃下火的东西可能身体也会变得比较虚弱啊、哦，这是这样子。那我们台湾人刚好是从小有那个吃水果的习惯，因为产地嘛，那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那每天这样子用水果冲刷，到后来就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岛国呢？像我们这岛国非常奇怪，就是你到一个大学研究室，这些23岁到30岁之间年龄带的这些研究生，你去问一下女生，一群女生你去问，差不多12个研究生里面有4个人子宫都有肌瘤了，就是气已经不够运行通畅她的身体了，就都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她的阴已经太实，阳已经太弱了。那至于说吃素那边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人类的这个阳气要运行有一个很重要的触媒，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为胆固醇类的东西，就是人的身体从胆固醇去变成类固醇的这个部分，这个区块的营养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哦，吃素的人是特别缺乏的。那当他缺乏到这个部分的话，他的因为人的这个胆固醇转化成类固醇的这个过程，这个部分的化学的东西刚好跟人类的所谓看不见的身体的那个气的运行很有关系。那如果你缺乏这个部分的话，你可能你的气就会比较不通，那不通的时候就会容易有病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所以现在那些吃素的人要保养身体，他们就会叫人用椰子油炒菜吃啦，或者怎么样，就是把那个部分要补足起来，不然的话就会很难让身体真的能够到达一个接近健康的状况。就我们一般吃素都在讨论什么，这东西蛋白质够不够，什么够不够，但是没有在讨论这个油的部分，其实那个油脂的部分是蛮要紧的。那么我想想看，如果像从前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啊、哦，有一个案例是说有一个人他常年吃素，就他后来得到一种病，那个病呢就是任何人摸他的身体这样摸一下他都会很痛。那帮他检查的那个医生啊，那个医生，那个故事是运子鱼的故事。运子鱼是一个开中药的西医啊，他就说人的这个神经元跟神经元的那个接触点，包住那个神经的那个鞘子，就是胆固醇构成的。那如果你胆固醇真的太不够的时候，神经的鞘子没有，你神经就短路，你就直接就一摸就痛了。哦，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吃得太素的人，这种神经短路的现象呢，往往会呈现在什么呢？耳鸣、脑鸣，就头脑里面轰隆轰隆咔啦咔，那个什么蚂蚁在爬一样的声音，那个其实是一个胆固醇不足的这个警告讯号啊。就是， 那食物中医有没有说食物的酸碱性是哪个阴哪个？ 酸碱就是比较不确定了，就应该是说。我们酸碱酸，因为碱性不在中医的五味里面，就是我们因为中医是一个非常人本的，你们有发现中医认为万物都有它的属性， 而我们人类怎么样来读取它的讯息呢？我们人类会发展发演化出一种舌头，会吃到这东西觉得它是甜的，吃到这东西觉得它是苦的。我们这样演化是为了要让我们有意识的能够读取这个世界的讯息。那所以我们中医的看法是说，如果人吃到一个东西觉得它美味，或者吃起来觉得它是酸的味道，那已经代表我们读到了一些讯息了，就我们人分化成这个样子。那可是当你在说酸碱性的时候，那个碱这个字好像不属于我们人的食物的味道之一，对不对？我们吃东西并不会平常吃药或者是吃食物都不会吃到碱的味道，所以但是呢，其实酸或者碱可能都会包含在中医说的酸味里面。那如果你将来有一天比较熟悉中医的用药，你就会知道凡是很酸的药，在中医的观点就是它对身体有某一种作用，就是酸药酸味得到的药，它会把人的阴啊跟阳这样子搅和起来。就比如说把阴跟阳扭起来，然后呢凡是有辣味道的药，就是辛味的话，会把阴跟阳拆开。就是这个东西是中医的一个对于味道的看法，也就是酸味是对着辛味的。那么好比说我们中医救虚脱的药是什么？山茱萸。山茱萸就是一种味道，就是没有加糖的小红梅，就是只有酸味。那你这个人他已经灵魂要离开身体了，赶快喝一堆山茱萸煮的水，然后就可以把他灵魂再粘回来。或者是说我们说补人的肝啊，肝是属于木啊，木头的木，木这个东西的属性也是水跟火交融产生的一种属性，这是我们五行的时候在讲的。你吃了很多很多五味子，它就会补肝，因为它也可以把这个风木之气凝聚出来，就把水跟火交融在一起。那像这类酸味药，像山茱萸、五味子，还有什么乌梅丸哦，中国人用乌梅可以把这个人的阴阳气血脱离，把它搅回来。所以酸味能够把阴跟阳气跟血粘搅成一起，然后辛味能够把什么跟什么分开，这个比较是中医在讲的这种属性。而这些属性是很形而上的，对不对？就是也就是很可能同学在说的这个酸性食品碱性食品的论点啊，它可能会在中医里面有一点点交集，但是我相信中医不太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有它的意义在。就是金木水火土里面的属性其实有包含你说的酸碱的属性，有的。但是那东西是因为我教中医是比较以一个经方派为蓝本在教，所以那个东西是另外一个派别的，我知道有的。就他会说什么什么 OH 这个什么离子，或者是什么 H 的正的那个离子，它是属于五行的哪一个属性，这是有的哦，只是刚好我不熟悉这一块。那我熟悉的这一块比较是说，我知道说大概哪一类的味道会对人体有哪一类的影响，这样的一种。那或许呢，因为我总是觉得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还蛮幸福的呀，因为我们常常会说吃什么东西会有碱性，吃什么东西会有酸性，对不对？可是哦，吊诡的事就这样子，就像我们都知道被蚊子咬，对不对？应该是酸性体质的人比较会痒得凶，碱性体质的人会比较不太会痒，因为碱性体质它那个体质会中和掉蚊子的那个酸意嘛，这个毒意嘛，这知道吧，对不对？那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你被蚊子叮了不太会痒了，代表你体质比较偏碱性，可以这样说吧。那我们家里面呢，那个例行健康要吃碱性的天然的食品的，我的舅舅他们家舅妈被蚊子咬了之后都是人间地狱一样。然后呢，我妈跟我外婆三个肉食动物在家里面，蚊子不管怎么咬都有吗？有吗？就是就搞了半天，你吃很多肉人反正体质比较碱性，你不气死那些吃素的？也就是你在论那些成分造成什么体质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什么成分会造成体什么体质这件事情，可能本身是有很多可以放问号的地方。所以我才说我们中医要看的是那个药物它的96%的部分，那个才是要紧的。 我们一天到晚在专注在那4%，到最后就是我们这些每天吃肉人气死那些那样的，就是怎么讲律己啊，非常克己的那些人，对不对？像我舅舅要吃一块五花肉，他跑到我们家来吃呢，对不对？所以他太太看就觉得啊，胆固醇，是不是？就是何苦来哉？就是如果你真的吃的很素很碱性，你就会得到健康。那这样子就也不错，对不对？问题就是又没有，只是在那边自我虐待而已。所以啊，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有就像我们家我的外婆的几个小孩，就是我妈妈身体算最好的，那我妈就是这几个小孩里面最肉食动物的啊。我妈是长女啊，应该是最老的，可是她身体最好，那就吃很多肉啊，就是身体比较有活力啊，这样子。那你就觉得那些不忍杀生的人都好像有一点怎么讲，就是有点冤啦，就是说好像心应该比较善良，可是没有比较健康啊。那你们要说什么？那我说过，这善不善良的事情就是看你的轮回观嘛。你的轮回观如果认为人跟动物会互相投胎，你就会觉得吃什么比较善良。那如果你轮回观认为人投胎做人，狗投胎做狗，都是青菜萝卜一类的，那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善良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啊。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下堂课再来讲好了啊。